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过节好，您这个节过得踏实舒坦高兴愉快，那必须的，哪天都得说这句那是啊，对您的美好祝愿呢。不过呢也是啊，这个让您呢这个节呢是多数的天数里头啊，没听到立新咱们这个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主持人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没让您听着直播，哎，这个不老好意思，这个多少我得歇两天，但是呢，跟往年相比呢，这咱节目有变化了。往年咱1-7这7天全部都是录播，但是呢，现在呢不然，啊，这个找了几天呢是这个直播的，也有录播的。比方说今儿您听到就是录播，录播是录播，您听是听，顺手您就把这个，啊。这个活儿给做了啊，什么活儿？就是说呀，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这个能够直接收听广播节目。而且呢不是今天啊，今天没有，要是直播的时候呢，您用这听听啊还能够进入他这个话里话外聊天室啊，这里头大伙儿有很多这个热心的听众，咱能互动交流。那么另外呢，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一个它能够不断的推送这个发生的这个新闻时事，还有一个呢也是咱们话里话外直播的时候它那儿有视频啊，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啊架了一摄像机对着立新啊，所以立新呢这个您要听广播看不见人呢，您感觉哎呦这人呵说的哎呀这家伙口若悬河的啊，当然我到不了那份上啊，啊我这属于是说的啊捉嘴笨塞的啊，呵呵对，哎呵满带着吃螺丝，哎呦他什么样啊，哎你要看看真人，哎这可以。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播的过程当中他有视频直播，视频直播也没什么其他的啊，没有给您放电影这说啊，没有，您这儿 看视频您看不见地雷战啊，地道战也没有啊，对，但是呢，但这也是一个互动的方式，为什么呢？这上头能弹幕，哎，这个很有意思。行了，咱不多说了啊，闲言少叙，说这过节，这个很多的朋友啊都来了啊，这个大伙都参与，像这个黄阿姨啊、冯叔叔啊，还有这个谁呀、这个吴老师啊，今天呢是杜老师。杜老师呢也是老北京人啊，所以今天呢特为的给大家带来的啊这个北京的啊献给大家节日期间，这算是礼物了， 对 啊，献给大家北京特色的点心匣子。我还跟您说啊，杜老师，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个点心铺饽饽铺啊，过去叫饽饽铺嘛， 对， 点心铺啊，他这个给您装这点心匣子这有学问啊，这个块的条的啊球的什么之类的，哎他给您安排，这让您满满当当的，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小盒，哎纸盒扣好了，给您弄张纸什么弄绳，哎拴好了，拿着去看老丈人， 对 对吧，这点心匣子里头就是按甭管是什么点心各式各样的，这就是老北京的点心的一个进化史， 对， 那今天，不说别的，就是杜老师给大家讲北京的点心进化史。这个点心啊，这怎么讲啊？这个， 咱们现在点心要按咱们的想法，它就不是，它属于小吃类，是吧？属于这种。在咱们现在好像拿这个不当礼品了， 倒退个30年几十年的，咱们一般走亲访友啊都要拿这个当做礼品。 我理解啊， 嗯， 这点心点心啊它是有讲究的。 嗯， 为什么叫点心呢？ 嗯， 就是这东西啊它不能吃太多，你不能当饭吃。哎，一点儿 点吧点吧 是份心。 哎，对 对, 对， 哎，让您吃的感觉挺好。 对， 它是有点类似啊，当然不能完全是一码事，像这个英国人爱喝的那个下午茶似的。下午茶也是就那几块小饼干， 对对对， 那沏一壶红茶跟那聊会儿天。为什么它不能多吃呢？你吃太多了回头你晚饭就耽误了，就吃不下去了。哎，北京的点心也是，你要真是和那挺大的槽子糕，您好沏着康昌来七八块，这就基本上当饭吃了。 点心原来的名啊， 嗯， 最早在前清的时候， 嗯， 叫糖饼。 哦，是啊， 这行的就是干这行的人、 哦、 叫糖饼行。 哦， 糖饼行呢分江南行分京行， 呦呵， 分两种。 哦， 哎，因为大家也知道从明朝从元朝开始北京立都，然后呢这个龙兴之地吧， 嗯， 大伙儿都想到北京做买卖， 嗯， 那么呢这个糖饼行呢也不例外， 嗯， 所以呢也都抢着到北京来。 嗯， 而且呢大家可能也感觉得到北方的这个点心啊稍微的粗犷一点， 嗯， 南方的点心呢稍微做的呢精致啊细腻一点， 对， 是吧？ 对， 哎，这是不可否认的。 嗯， 而且现在在北京立得住的这个几个老字号， 高点 也算上老字号吧、 啊、 有这么几个老字号、 啊、 哎，基本上大多都是南方传过来的。 对对、 嗯、 对， 您像最早传到咱们北京的啊、 嗯、 叫做稻香村。 嗯，稻香村。 稻香村呢话说就是在清末 嗯 到咱们这儿来的。 嗯， 它是南方有个苏州稻香村，那是在同治年间立的。 嗯， 立了以后呢到清后边呢就是全国一看稻香村很出名，就有很多家糕点铺啊或者做这个点心的这个行业都叫稻香村、 嗯、 当时在咱们国内南北啊有很多叫稻香村的。 嗯， 然后这一家呢是从南方过来到咱们北方，在清末在咱们现在的大石栏的西口对面、 嗯嗯、 那有一个观音寺街，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 嗯、 就是大石栏西口西口对面的那个胡同、 嗯、 那叫观音寺。观音寺街呢他在那儿建立的这个稻香村叫做南味店。 哦， 南货店。 南货店。 南货店。 啊、 哦、哎，然后呢就是前店后厂， 嗯， 在那个地方就发展起来了。最早的呢是一个姓郭的带着几个股东吧、 嗯、 就是大伙凑钱、 嗯、 合资、 嗯、 在那儿建起来的这个商店。 嗯， 所以南味糕点呢就算在北京算有了牌照的正式落户了。 嗯， 哎，这会儿的南味糕点就是以稻香村为主的。这个稻香村这个名字呢是当时苏州的这家呢姓沈的这个最早的这个老板苏州稻香村、 嗯、 创立者呢他的一个朋友喜欢看红楼梦、 哦、 那会儿红楼梦刚出、 哦、 对吧，明清朝才出的红楼梦这本书。 对对对对， 红楼梦里呢您知道您看过红楼梦有个地名叫稻香村。 对对，有的、 哎、 有的地方 他取的那里头这个名字、 哦、 搁的这个糖果店了、 哦、 原来他叫糖果店。 嗯， 哎，就起了这么个名字叫稻香村。 嗯， 一下轰动社会，等于、 嗯、 好人很多地方的南味的点心、啊、都效仿啊。 嗯， 这样呢就建立了这个南味糕点在北京算正式落户。 嗯， 以后呢就是等于南北合璧吧，它也不能光都是南方点心啊、 嗯、 南北合璧，但是以南方点心为主。 嗯， 哎，这样出了这个稻香村。实际上呢从我看了一些东西和我听我的老师啊，因为我是 卖糕点出身的。 哦，是是这样。 哎，我开始二十来岁，我一直卖糕点。 哦， 哎，所以有些这里的糕点的一些事情呢，我还是听老师给我传授过。 您是在糕点铺的这个店员？ 我是食品店。 哦， 那会儿叫食品店。 哦， 咱们那会儿糕点店都叫食品 店 嘛。 食品 店，对对对。 啊， 我那叫食品商场。 哦， 在老的北京南站。 哦， 您这您知道老北京南站那儿。 哦， 哎，我们是一个食品商场。当时我的老师呢，就是老的副食跟糕点是打一辈子交道的。 嗯， 那儿，然后听他那么说，再有呢，我也看了看这些东西。说了稻香村了，咱们还知道有个叫桂香村的。 知道。 哎， 有。 他们两个地方出自一家。 哦。 哎，先有的稻香村，后有的桂香村，是稻香村的一个一个股东吧。 啊， 在民国初年，在一几年的时候， 他 上世纪一几年的时候， 嗯， 他花了钱，然后呢，把这个稻香村呢给买过了。这稻香村在他之前呢，是这个。这我说的有点绕口了啊。 嗯，没有，您说没事。 这个稻香村之前呢有一个老板，因为他几亿手了。 嗯， 这个从清朝的末年到明朝的初年，他就换了。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 到民国初年， 啊， 他就换了掌柜的了。 啊， 这个掌柜的呢，当时在2011年啊，大家都知道稻香村，因为稻香村的糕点都是南味的， 嗯， 他使的桂花都是从江南运过来的。 哦， 在2011年呢，这个有文献记载的。 2011年是哪年？1911年。 1911年， 哦， 他呢进来了多少坛的这个桂花？ 哦， 这个桂花进来以后呢，从在一个坛子里头呢，他发现了10枚金戒指。 哎呦呵。 这可不少钱了，这要在 那 会儿，哎，这不知道是谁当时是藏在里头啊，做桂花的人，老板什么藏在里头还是怎么着？他发现了10枚金，这是有文献记载的，这可以找。 老板怕老婆藏的私房钱， 哎，藏了，可是到他桂花的，到他这个糕点店里了， 啊， 老板就把这收起来了， 嗯， 然后在1916年。或者是1915年吧， 嗯， 大概就是这个期间， 嗯， 这个老板呢在观音寺的路南， 嗯， 又开了一家糕点店， 啊， 取名叫桂香村， 啊， 因为他使的是那个桂花里头那个金戒指， 啊， 所以呢起了这么一个名叫桂香村， 啊， 哎， 就这么来的。 哎，然后呢到1916年有一个老板是这个稻香村的这个老板， 啊， 稻香村呢里头算股东， 啊， 咱不能说是老板，他把这个桂香村给买了。 哦， 买了以后呢，他不但在这边弄了个门店，他在西单的，我不知道您应该能记得， 啊， 原来西单的马路西边，在西单口里头，就是西单北大街， 嗯， 马路西边， 嗯。 那个位置现在就是在咱们西单购物中心的对面， 嗯， 马路西边对面，桂香村分店。 哦， 而且这个人呢很会经营，他呀不但会做，他而且很有经营头脑，他把这个点心铺呢做得很细致，而且呢里头的职工也是，咱说实话，就是按现在的说话就是很干净。 嗯， 为什么干净呢？他都统一穿白的大褂， 嗯， 就让人一进去啊，这个糕点铺很细致。所以那会儿呢，这个桂香村呢，就在咱们国家呢，当时的那个社会呢，就是一些名流啊什么的这些啊，经常光顾的地方。 嗯，就是比较高端的一个。 哎，对对对对对， 嗯， 就哎， 那就说这个桂香村是，就是我这么理解啊， 嗯， 高端一点。 对 啊， 哦，一直我小时候啊，我到桂香就是我妈我父亲带我去，都是买一点儿， 哦， 好像说就跟我讲说这个地方都是就是糕点比一般的地方要细， 哦， 要贵一点， 哦， 哎， 这么来的。 哎， 哦， 所以一直到解放以后，他那点儿什么京剧的名流啊 唱戏的名流啊，吃得起的。 这您是过去， 哎，对对，过去。 新中国成 解放以后， 新中国成立之前， 那就都是那会儿都是定价了，国家定价了。 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国家是统一定价。 哎，对对对， 点心的价格都一样了。 对对对对 啊、 哦，对，都是要粮票的。 对对对对， 六毛六，七毛二，七毛八， 行， 全是这样。 您继续。 哎，好好好。刚才咱们讲的桂祥村，现在呢，北京人呢在印象里头，除了桂祥村，还有一个桂祥春， 对， 还有一个稻香村， 对，稻香村， 稻香村又建立了，在1916年 啊、 有一个叫张森龙的人，在东安市场，那个地方原来老东安市场 开了一点心铺， 哎， 这家呢就叫稻 香春。为什么叫稻香村呢？因为当时北京的点心铺叫稻香村的很多，就是现在要说现在就是那个冒牌啊什么的就很多。这个人呢，说呢，他的字带春字，他不想用稻香村呢去做这个糕点铺，所以他起名叫稻香春。 对， 在一直在东安市场，他在东安市场的北门路西楼。 这个也是反映出啊，这个旧中国嘛，过去民国时候呢， 对对， 人们的这个知识产权啊， 没有 版权啊， 对对对， 商标这些概念呢， 没有那么 不是那么清晰， 对对对， 哎，比较模糊。 对， 这个要依靠。咱们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最近这些年， 对对 对, 对， 咱们这法治建设， 对对对， 所以这个大家听了以后呢，您别误会。 哎，对对对， 杜老师说的是过去的事情。哎，您现在想去稻香村呢，买这个是肠啊，是肚啊， 啊对， 啊，是这个杂拌啊，这随您随您随您。 对对对， 哎，这， 而且这个他们这些糕点铺都带熟食 啊。 都带熟食 啊，当初就带， 当初也带 啊， 像桂香村、稻香村都有南味儿的熟食 哦， 哎，明白了，哎，都有熟食。这个张森龙呢，我不知道您还记得吗？原来有个老的饭馆在东城，叫森龙饭庄 啊，我知道，哎，知道，知道。 这个好像最早好像在东安市场里有一家门号，因为这是他原来正经开的。 现在还有吗？ 现在东安市场没了， 印象不深了， 我找不着这家老字号了。现在， 原来他是老字号， 对对对，他是这个张森龙这个人 啊 建的稻香村， 就是 和这个 稻香村的，用现在的话说是稻香村创始人。 哎哎，对对对对对，哎，然后呢，他也在这个观音寺那儿生产 啊， 所以有了这个稻香村了，有了这个。西城这儿有两家呢，当时在观音寺里头有一个稻香，有一个桂香村 啊，那个 桂香村， 咱这样，咱就是您得把这话这个口得倒过来，这咱别绕进去，您说的是稻香村， 对， 啊， 稻香村， 然后怎么过渡到桂香村来呢？ 哎，我就是说 啊， 就是说在这个观音寺街 啊， 有稻香村。稻香村还有一个桂香村 啊， 三个老字号当时都在观音寺街 生产点心， 它生产点两，还有卖的，都在那儿。但是呢，为什么咱们要提一提这个稻香村呢？开的最早，但是呢，由于当时的社会动乱或者什么原因吧，它在1925年或者是1926年，它就倒闭了， 哦， 就没了。这家买卖呢，一直就是到了咱们解放以后，改革开放以后的1983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 新中国成立1983年 啊， 当时呢是这您知道，当时待业青年挺多 啊， 哎，咱们这个北新桥街道呢，就组织了几个退休老师傅，带着些待业青年。把这个牌号呢又重新亮出来，据说呢是当初的这个稻香村的这个第五代传人。 我怎么记得我小时候在和平里那边就能看见稻香村的店呢？ 是稻香村，那是 哦， 和平里，现在就在和平里那儿有一个主店， 明白了， 叫稻香村。 行行行，这回让您给说的破烂了，啊，就 那叫当 稻香村， 稻香村 啊， 在哪儿呢？在北新桥。 如果我没记错呢，可能是在北新桥炮局胡同附近有那么几间平房， 那是稻香村的一个网红店，就在那附近。 哎，网红店还有一个是在灯市口的东口，路南了，那是他最早开的稻香村，八几年。为什么我们对他们很熟呢？因为当时啊，我们这个点心，我们这个食品店呢，在北京南站。 哦。 原来呢，我们这届叫联社 啊，联社。 哎，这您听，您 知道 这？哎，一般中老年的朋友知道这个名称叫联社，他也是联社。 嗯， 他是东城联社，东城呢有他，还有北京站那儿呢有一个食品店叫春风食品店，在现在北京站的邮局底下。 嗯， 叫春风食品店，我们那儿呢是崇文的。叫做晨光食品店 哦， 哎， 我知道。 还有一家呢，就是刚我要提到的呢，就是跟桂香村有俩字同音的 啊， 叫做桂香春 啊， 在西城现在还有这个店 哦， 它也是1984年建立起来 的啊， 它也是呢，当时西城的退休老师傅是西单食品副食基层店的一个经理，退休以后带着西城的这个待业青年，当时呢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糕点厂，而且他这个糕点厂后边他是成为清真糕点，他是清真味的，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从1983年以后呢，这个稻香村算人家算叫做副业，就是恢复的复 啊， 叫副业了， 副业了， 副业还使着原来稻香25年以前的那个稻香村的那个牌子 啊， 是这么一回事儿， 牌匾还是老的， 还是那个、 啊、 老了，就是说等于把这个恢复了，说这个创业者呢也是原来的第五代传人，姓刘， 明白， 所以呢这咱就不去考证它了、 啊、对对对， 因为咱们讲的是故事， 对对， 这是现在， 对对、就是、 所以北京现在的糕点呢一般来讲以南味的为主， 对， 这会儿呢我要提一个呢，就是大顺斋，您知道吧？ 知道， 清真糕点在通县，他也是南方人来的，他主营这知道他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叫糖火烧，他这个糖火烧据说搁10天半个月不带坏的 哦， 所以他这个就出了名了，因为通县是漕运码头，当初那些码头工人什么的，他一走撑船一走往南方一走就得走10天半月的， 就是 他带着糖火烧走呢又好吃还又不坏，能搁着 啊、哦、能搁着， 所以他就出了名了、 嗯、 而且后边呢他在过了些年以后也是解放前啊、他去了，他有一个股东啊、去了天津了、天津的这个在南市啊他开了一家这个糕点铺 啊、 叫什么桂顺斋， 桂顺斋， 这到天津您看满处都是桂顺斋糕点、他这个老字号等于是大顺斋去的一个人在那儿给发展起来的、叫桂顺斋， 真好， 当然北京老字号还有很多，但是有些东西呢可能现在已经没落了、没有了，你像原来崇文呢有祥聚宫，正明斋， 正明斋应该还有吧？ 现在还有吗？我反正我现在没看见那在哪儿有营事儿，反正原来有，我们当开食品店的时候都有这块。 这个因为这个杜老师呢，他也不是这方面，他也不是二商局长。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些买卖字号到底还有没有？ 对对，咱也不能，反正原来有这些字号。 原来有，如果现在有呢，那最好，祝您 对对对， 生意兴隆通四海，买卖什么来着？ 财源茂盛达三江。 对对对对，要是说这说错了，这您多包涵啊，您继续。 对 啊， 还有呢，就像。西城原来北京糕点二厂，他现在使的这个名字呢叫工艺府，这据说也是老字号 啊。工艺府我知道， 是吧？现在还 有， 还在经营，在西城还是比较有名的。在北京市好像各大商场里头，只要卖糕点的， 东城也有， 都有他的牌子。哎，这工艺府，现在呢， 咱们不是给人做广告 啊， 但是现在就是说随着我这个口味调整这个吃吧， 嗯， 现在新开了一个网红的这个饽饽铺 啊， 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 啊， 在这个护国寺里头 啊， 护国寺人民剧场斜对面 啊， 叫做富华斋， 哦，这我不知道， 饽饽铺 啊， 当然了，他的宣传的什么什么宫廷的什么，咱不且不说他啊， 嗯， 但是说他做的那些点心，嗯，我尝了尝，我还吃了吃，不错 啊，觉得 他还有点流食， 啊， 你比如像咱们久违了的果子干儿。我不知道您知道吗？ 我没吃过， 不知道 啊。 它是杏干 果子烙吧？ 果子干那个实际上名字叫果子干 啊。 杏干还有那个藕， 嗯， 柿子， 嗯， 柿饼也行， 就是 给它一块煮，煮完了以后，煮得很稠乎了， 哦， 晾凉了。那原来北京好像头春节什么的。家家户户只要那什么的有小孩的呀，都给小孩做点这个， 嗯， 酸甜的， 嗯， 好吃，而且助消化， 嗯， 它有山里红里头， 嗯，对， 果有杏干，哎，还有呢，他那还有什么呀？奶酪， 奶酪， 哎，他那好是好的什么了？他基本都是现做， 嗯， 他那后边那烤炉都让你看着，他那个做点心的人啊，都在后边做，你看着， 哎。这叫明厨亮灶， 嗯，哎，对， 啊， 他这个做点这个明厨亮灶，他做完了以后那东西确实新鲜啊， 嗯， 那点心吃的又酥，该酥的酥，该酥皮的什么，做的很细致。 北京还有一家 嗯 杨氏的饽饽铺，嗯，哎， 哦， 这你一说那什么我想起来了 啊， 叫梅园乳品店。 哦，对对对对对对， 哎，这杨氏的 啊，对对对对 啊， 梅园乳品， 梅园乳品， 里头也是奶酪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酸奶啊什么的， 还有点西式糕点， 西式糕点， 哎，对对对对对 啊， 对 对， 他那是比较西式的那么一个叫 做 冷饮店似 的 那种样子， 对 对 对， 最早好像我在西单那会儿我还小呢，在西单见过， 没错， 这个东西， 嗯， 现在好像四九城都有了， 都有了，而且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它店面很小， 嗯嗯， 你像就咱们这个录音间这么大， 对对对， 十几平米，二十来平米，它就可以 搁俩桌，搁俩小桌， 两三张桌子， 哎， 它也不会说你这个什么讲究什么饭馆那种翻台快一点，它无所谓，因为很多人来了以后直接就买走就回家了， 嗯嗯， 有那个谈恋爱的、搞对象的、跟着约会的，你看年轻人跟着俩人一瓶，一人一瓶汽水跟着把着，一聊一下午，这没什么。某种意义上说啊，这也是他买卖的字号。你看我们这个感觉很有文化气息， 对对对对，这好像是牛奶公司办的吧， 哎，对对 对， 对， 好像是 乳品嘛， 对对对， 这个， 原来以那个大瓶酸奶为主， 就是就 是 是 吧， 啊，还有啊，还有杨氏的， 嗯， 新桥三宝乐，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以面包为主， 您说的之前那些都是咱们这个传统的， 嗯嗯，哎， 传统的饽饽， 咱们面包为主的，您要知道有个伊利， 哎，伊利那 伊利食品厂 太有名了， 是以面包和饼干原来。 北冰洋，北冰洋， 北冰洋是单有 啊，是吗？ 北冰洋是在现在的永定门外头， 哦， 沙子口那儿， 就是就是， 专门有一个北冰洋食品厂。 你看这越说这好，这话题打不住了，这得多说几期。 对， 对， 对， 行，那咱时间所限啊， 嗯， 就说到这儿。因为感谢杜老师，今天是冒着雨来的。差不多得了，得让他赶紧回去，别回头让雨轮着啊。 行， 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您继续听。 花儿摇曳，顺风满载渔歌唱。云儿晨有云。